雪，忽然间想起过去的画面，现在谁也不在身边，风陪着我站在回 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烂好人点的妈妈我想你。 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见的是你，我第一次哭泣为我擦干的是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叫做百般折磨苦练成魔佛奈我何点的一首孙子涵的歌曲唐人，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一摇二甩三上进点的一首成都，说送给奔跑在苏宁双十一送货前线的兄弟们。那看来如果你的兄弟们听到之后一定会收到你的一摇二甩三上进的这个心意的。好，我们来听歌吧。 就让我依依不舍的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叫一摇二甩三上进啊，他点播的成都，说送给奔跑在苏宁双十一送货前线的兄弟们，我想你的心意他们肯定都收到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那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可以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我们下面继续听到的音乐也是我们的听众叫做空城点播的《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 翻几座高山，趟几条长河，才能找到我梦中的辽阔。风那么一吹，雨那么一落，满山遍野就开满七色的烟火。唱几首情歌。

妆，眼泪只能躲藏。哦哦哦，那个男人就是我，你知道吗？还是知道却假装不知道吗？问到沙哑，你也不会回答。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我没说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叫榔头点的一首杨宗纬的《那个男人》。这首歌真的是唱的人深情，听的人痴情，略带一丝伤感的一首歌，很好听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女生演唱的歌曲，来自杨静演唱的《月亮偷着哭》。 要怪就怪那一场大雪让你迷了回来的路，想得两眼模糊，我竟然不知你停在何处。要恨就恨那一次赌注，让我分享太多的苦。爱叫人盼得同心合污，你何时回来？我不停打数，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 这首歌叫做《月亮偷着哭》，更正一下，有一个错误哈。刚刚我说的是杨静啊，错了。这首歌是由何静来唱的。我相信我给你们放这么好听的音乐，你们应该会原谅我，对吧？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来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另外呢，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所以呢，你在疯狂特购里面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可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风起听花飞，他说点一首信仰，纪念那个离去的重庆前女友。好，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就是张信哲的信仰。 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信仰》，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风起听花飞点播的一首歌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 Twins 组合演唱的《朋友仔》。虽然 Twins 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我们大众面前了哈，但是我们他以前的歌曲听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昨日那么吵，然后在霎时之间想起我父母，我也不想记起，为当天亲心知你，变心急妒忌，其实我都很小气，对不起，只因常常在你附近，便拿着你出气，原来朋友仔。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伍思凯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也是伍思凯的成名作。在这个歌创作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哈，说一次呢，伍思凯出国的时候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复合，心情特别的沮丧。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伍思凯却单纯的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呢，伍思凯就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也是给我们歌迷哈留下了一个很好听的作品。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好音乐九五九总在你身边，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怎么唱情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很有实力的女歌手刘惜君演唱的《怎么唱情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很开心能够在傍晚回家的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希望能够给路上的你带来一丝的好心情，也希望你能够安全回家。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大家。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为寂寞挥挥手，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你的宇宙，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要守还要痛还要走还要我， 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迁就我，对这个尴尬的问题的回答，我想应该是谁都没有愿意为爱情这辈子都没有来，结果还是等到他来，原来他该来时就来了，一旦来 爱情这辈子没有了，结果还是等到他了，原来他会在某处等你，然后你只要上前说一声你好，爱情一旦来了就无可救药。小柯词曲，叶蓓演唱，以为爱情没有了。这首歌让我想到慧明法师的话，说分手之后过了很长时间，如果走路时突然闪过要是他过得幸福就好了的念头，说明我也做好了要幸福起来的准备。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途中，都不要忘了为早晚都会迎面而来的幸福做一点小准备，唯放下才能拥有。 曾经有一条路带我去向何处，我以为总有幸福等在某一刻转弯处，沿途有风有雾，而我从不踌躇，偶尔孤独仍坚持，却偏偏让岁月虚度，过站不停。那时候我还太年轻，只一心寻找莫名憧憬，过站不停，努力用一切去证明，人生啊没有输只有赢。最初却不知那份幸福是不是还在远处，未来有看有哭，而我不想回溯，不必解释也清楚，你的爱是我的归宿，过站不停，当所有繁华已落尽，我倾听掌心里的 站不停，我看过多少的美景，却怀念你熟悉的身影。 在生活中啊，你会慢慢的发现，即使看同样的书，吃同样的食物，听同样的道理，受同样的教育，呼吸同样的空气，也可以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过完全不同的人生。外部因素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是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快乐，有没有爱和被爱，从来都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心。作为自己唯一的塑造者，你必须好好的。 是新鲜，外面里面从前充满所有画面，你的我的感动收在回忆里面，表情动作语言就在相片里面。我走过了一段旅程，才发现

征服，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比我们优秀的人，他们特别的耀眼啊，会引起我们的一种征服欲啊，控制欲，或者说要齐头并进，战胜他的梦想啊。这样的人呢，往往会让我们觉得，怎么他就那么好的运气，或者说他为什么永远都是相当的天赋异禀啊，非常优秀，我们总是不停的追赶，却一直匍匐在他们的影子当中。那些自卑和敏感呢，会让我们学会努力。当我们有一天也变得蛮优秀的时候啊，我们才会突然发现，是这些人指引了我们的青春，激发了我们的梦想。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你自己。 新年快乐！ 我将青春。 刚才悄声叫我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给了你。 看你跳舞。 将岁月留给 我。高兴。 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 我早走了一会儿。 将 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 天。我让你过上好日子。我会让你幸福。 你等着我，等我毕业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留给 我等你。多久 了？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怎么了？很快就回来了，啊？ 爱是没有。 房专门给你建的。 爱是幻想泪珠飘落的过 程，我现在不怎么挑了。 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这些年他的事业风生水起，家庭也很和睦很和谐啊。从一个宝宝到了两个宝宝，而且他的太太呢，孙俪的这个事业也是很不错的啊，甄嬛演得很好，而且是一个看得出来很聪明的啊，很有灵气的女人啊。一个家庭非常的和睦就是这样的，有一个节拍感啊，男人啊很懂得疼爱妻子，然后妻子呢也懂得持家，有张有弛的两个人才能够这么多年一直恩恩爱爱啊。我还记得好多年前他们拍的一套那是情侣照吗还是结婚照，反正蛮搞怪的啊。因为他跟我都是南昌人嘛，所以看着自己的老乡啊有一个好的这个事业啊家庭，我就会觉得很羡慕啊，这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了。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幸福我要。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11月21日至11月30日，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最难圆场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户户

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再回首，也许你更加熟悉的是姜育恒、苏芮演唱的版本。这首歌的填词人是陈乐融，作曲人是卢冠廷，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他的作曲人卢冠廷和老李李宗盛演唱的版本。虽然不是老李来创作，可是他的每一次演唱啊，都会把作品变成他个人的某一首歌，还有他个人的气场和气质啊。当我们回想到曾经的一份感情，特别是暗恋的那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得很小女孩，无论对方现在变成什么大叔样啊，我们听到他的名字，瞬间就会回到当年那个胆小谨慎，连喘息都要反复练习的模样。追溯某一份感情，不是为了寻回对方，而是为了寻回自己。继续要听的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想象 夏天的风来自温岚。什么叫多余？就好像夏天的棉袄，冬天的风扇，还有等一个人心冷之后你的殷勤。继续要听的是张学友《心碎了无痕》。 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